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影视剧花园， 朋友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给您安排的是根据普希金的名著改编的前苏联影片《上尉的女儿》。 我17岁那年，父亲忽然决定结束我的少年生活，要我去军队里当差。开始的时候，我欢喜得难以形容。禁卫军军官的生活，彼得堡惬意的日子，在我的想象中，那简直是人生幸福的顶点。可是，现在我却坐在这辆暖棚的雪橇里，奔驰在荒凉的原野上。当然，这不是带我到充满欢乐的彼得堡，而是到辽远边境上的一个要塞里去当一名普通的兵。父亲说应该先去吃点苦，于是就在他做了决定的第二天，我和服侍我长大的老农奴萨维里奇一起动身出发了。离开家已经3天了，我们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被刮得漫天飞舞的大雪掩盖了一切。太阳要落山的时候，我们竟迷了路。忽然远远的有个黑乎乎的东西向我们跑来了。天哪，这样的地方还能有什么活的东西吗？ 你熟悉吗？你能不能领我们去找个客栈呢？ 这个地方我熟悉的很，感谢上帝，这4面8方我可以说全走遍了。快，你看这什么天气啊！哎，老头，你往老爷那边挤一下。哎，让开！啊，感谢上帝，客栈离这儿不远了，你往右一拐就往前赶吧。 我干嘛要听你的话往右拐呀？你以为马是别人的，累死了也不用心疼？ 风是从那边刮来的，我闻着有烟味了，这就是说附近有了村子了。嗨，下走喽。嗨， 没走多远，我们果然找到了一家孤零零的客店。屋子虽然不大，收拾的却还干净。点着松明，我这才看清我们的向导是个40来岁的中年人，身材虽然算不得魁伟，肩膀却很宽，一蓬黑胡子，不停转动的眼睛十分有神。 老兄，冻透了吧？ 怎么冻不透？我只穿了一件破外套。不瞒您说，我有皮袄来着，让我昨晚上压到酒馆里了。我原来以为不会很冷的。我说老爷，您还是吩咐店主人给我来杯酒吧，茶不是哥萨克喝的。 给他来杯酒。应该谢谢你，萨维里奇，给他办个卢布买酒喝吧。 这为什么？你把他捎到客栈来了还给酒钱，什么人你都给酒钱，咱们很快就要饿肚子了。 那好了， 你不愿意给他半个卢布，那就拿件衣服给他吧。把兔子皮袄给他。 我的少爷别的安德烈维奇，他出了门就会拿他换酒喝的。 我会不会拿他换酒喝，这用不着你瞎操心。你家少爷既然愿意把自己的皮袄赏给我，这是你主人的好意。你做仆人的只能听吩咐，不该争辩。 你这强盗就不怕上帝吗？你看不出来吗？这孩子还不大懂事，你就欺负他，抢他的东西。 别啰嗦了。 哦，哼。哎呀，上帝呀，崭新的皮袄啊！ 我非常感谢您，老爷，愿上帝奖赏您这番善心吧。我永远忘不了您的恩典。 第二天一早，我们和向导分手，又继续上路。终于，我听到了一阵阵军鼓声，白山要塞到了。 开步走。 要塞司令伊凡·库兹密奇上尉是个精神很好、身材高高的老人，他正在操练士兵，要我先到他家里找他的太太。我走进了一所木房子，看见了一个整洁的小房间，陈设都是按照古老的习惯，这里是一片舒适和安宁。我怀着畏惧的心情环视着周围，仿佛我有了一种预感，我将会在这里找到幸福。靠窗户坐着一位穿长坎肩戴头巾的老太太，她旁边有一个穿军服的独眼老头子，正在帮她一起缠绒线。 伊万库兹密奇不在家，不过反正是一样，我是他太太，请多关照。巴拉什卡，叫马克西梅奇来，坐下吧，亲爱的，把手伸直了。马克西梅奇，你把新来的这位军官。 彼得安德烈维奇，格林尼奥夫。 你去给彼得安德烈维奇找个干净房子。 是，瓦西里莎耶格洛夫娜。 路上很累了吧，彼得安德烈维奇？别发愁，我亲爱的，我们这儿虽说是个偏僻的地方，到这儿来的不止你一个，住惯了就喜欢这儿了。史瓦布林，阿里克塞伊万诺维奇到这儿来已经5个年头了，因为他杀了人。 因为他在禁卫军里犯了违反军官体面的罪。 哼，天知道他犯的是什么罪。他呀，你知道吗？他跟一个中尉，两个人都拿着剑，一块跑到城外去，两个人就互相的刺起来了。阿里克塞伊万诺维奇就把中尉给捅死了。这有什么办法？谁也难免做错事啊。 我辞别了上尉夫人，正想去看看我的新居，一个留着一撮小胡子、身材不高的年轻军官向我走来了。 请原谅我冒昧的来见你，我想跟您认识一下，史瓦文格林尿 啊。他就是上尉夫人刚才讲的那个因为决斗而调到这儿来的史瓦布林。 听说您来了，我这急于想看见一个像样的人的愿望，使我立刻跑来见你。等您在这住一个时期，就能了解我的心情了。瞧这地方，我们要在这儿度过青春呢。这儿离奥连堡40俄里，在这吉尔吉斯草原的边境，在这天边儿，苦闷呐。 这儿就没有可以交往的人吗？ 哦，有，伊万库兹密奇，白山要塞的司令，一个士兵的儿子提升的军官，人很平凡，没念过书。他的妻子瓦西里莎耶格洛夫娜。 哦，我见过他了。 哼，他把公事看成自己家的事务，像管理家务那样管理着要塞。伊万伊格纳季奇，边防军的中尉，跟那位司令夫人有些暧昧的关系。你不信？哼，那你就等着瞧吧。这一切你会天天看见的。 难道在这要塞里就再没有人了？ 有啊，上尉的女儿，一个失足的傻丫头。 瓦西里莎·伊格洛夫娜，请你们到她家去吃午饭。 我又和史瓦布林一起来到上尉的家， 午饭已经准备好了，上尉却还没有回来。 这是怎么了，我亲爱的伊万库斯密奇？饭菜早都摆上了。 瓦西里莎叶格洛夫娜，我忙着办公室。 玛莎呢？ 就在这时候，从楼上下来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圆圆的脸，淡黄的头发。可能是由于发现了陌生人，她在楼梯上迟疑了一下，才低着头走下来，在她母亲身边坐下。 彼得·安德烈维奇，你的父母都还在吧？ 都在。 住在哪儿？ 在新比尔斯克自己的庄园里。 庄园里有多少农奴啊？ 300个。 哇，300个，世界上可真有的是财主。看看我们家里只有一个女仆凡拉什克，我们的日子还过得下去，操心的就是玛莎。姑娘该嫁人了，可她有什么嫁妆呢？几把梳子，一把笤帚，还有3个戈比刚给我洗个澡的钱。 只要全家都结结实实的，就别愁没女婿。好心人爱的是人，就是没有嫁妆也会把她娶去。 要能碰上个好心人倒是好了，不然就待在家里做一辈子老姑娘了。 玛莎满脸通红，眼泪都要落到盘子里了。我望了她一眼，不觉可怜起她来。几个星期以后，我安心地住下来了。上辈一家人待我像亲人一样，玛莎也不再避开我了。而我不知怎么的，越来越感到只有跟她在一起才能平静下来。我这才懂得为什么在小说里描写陷入了情网的年轻人总是不想吃不想睡。我们彼此熟识了以后，有时候一同出去散步，有时坐在家里缠毛线。玛莎很少说话，只是含笑地听我谈。 我很喜欢放鸽子玩，突然父亲宣布说该送我去当差了。 你把手伸直点，彼得·安德烈维奇。 我和母亲还以为要送我到彼得堡去呢，我都已经自命为禁卫军官，幻想着彼得堡生活的欢乐了。可是父亲说不能让彼得·路莎到彼得堡去，让他到军队去当当兵，干干重活，闻闻火药味，当个好兵。别学坏了，到这儿来我认为是极大的不幸。可是几个月过去了，我在这里的生活不但觉得可以忍受下去，甚至还很愉快。 有什么愉快的？ 我们认识了。 我爱玛莎都要发狂了，我总是想说，可又不敢开口。为了抒发我的思念，我开始作诗，并且常常一个人躺在床上低声念着。后来就是史瓦布林在屋子里我也不顾忌了。 你可怜我吧玛莎，你知道我的痛苦，你看见了我的不幸，我做了你的俘虏。做了你的俘虏。 这个诗歌很不好啊。那个玛莎是谁呀？你在向谁倾诉着缠绵的感情和相思的苦闷？是向玛利亚·伊万诺夫娜吧？ 跟你没关系，你不要问了。 还是听听朋友的忠告吧。如果你想成功，我劝你还是不要用诗歌去打动他。 这是什么意思？请你解释一下。 我解释，如果你想要玛利亚·伊万诺夫娜黄昏的时候到你这儿来，就请你扔掉这些诗歌，还是送给他一副耳环。 你为什么对他这种看法？ 根据经验，了解他的性情和爱好。 胡说，真卑鄙！你这是最无耻的谎话。 原来是这样，咱们这不能算完。你这样野蛮粗暴，必须用自己的鲜血来向我赔罪。 我们的决斗被发觉了，上尉夫人派人把我们叫了去。 想干什么？居然想在我们这个要塞里行凶杀人呢？啊！米罗诺夫，把他们俩拘留起来。格林丁，施瓦布林，把你们的箭都交出来，快交出来！巴拉什卡，把箭送到仓库里去。格林丁，我可真没想到你干出这样的事儿来。十八不灵倒也罢了，他因为杀了人从禁卫军给开除了，他连上帝都不信。可你呢，怎么了？你也想跟他学？哼！ 尽管我对您很尊重，可是我不能不说，您审问我们司令夫人，这完全是多余操心。这是伊万·库兹米奇的职务，让他办吧。 哦，我亲爱的，难道妻子和丈夫就不能二位一体，不能同心协力吗？ 我真应该把你们都拘留起来。 打完架了，拘留起来，你算了吧。好了，讲和吧，亲个嘴儿。巴拉什卡，把剑给他们吧。 虽然当着上尉和他夫人的面我们握了手，可是我们没有接受调解，又约定了明天早晨河边见。一出门我们就分手了。这时候玛莎跟在我后面撵了出来。 你的剑忘拿了，我听说你们两个要决斗，吓得我都快昏过去了。我想这场争吵不是你惹起来的，一定是施瓦布林的过错。 你为什么要这样想？ 这个他总爱嘲笑人，我讨厌他。说也奇怪，我却无论如何不愿意他不喜欢我，为了这个扰得我很烦恼。 你是怎么想的？他喜欢不喜欢你？ 我想他是喜欢我的，因为他向我求婚来着。 求婚？他向你求婚？几时？ 那是去年，是你来的前两个月。 你没答应他？ 这你也看得出来，是瓦布林那个人好像很聪明，出身也很好，可是我一想到结婚的时候要当着大家跟他接吻，我做不了，说什么我也做不了。 我终于明白了史瓦布林为什么一个劲儿说玛莎的坏话，他在妒忌，要拆散我们。于是我想惩罚这个无理的诽谤者的愿望就更加强烈了。第二天在约定的时间，我们来到了河边。施瓦布林的剑术比我好，可是我比他有力，比他勇敢。他没有料到我竟是这样一个厉害的敌人。很久，我们谁都不能给谁一点伤害。后来，我看出他有点松懈了，就加劲儿向他进攻，几乎要把他逼进水里去了。 司令先生，你在这里吗？ 我回头一望，萨维利奇顺着陡斜的小道向我跑来。就在这时候，我感到右肩下胸部中了狠狠的一剑。我跌倒了，失去了知觉。我一连五天人事不省。当我苏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一个陌生房间里的床上，萨维里奇不在我身边， 向我走来的却是玛莎。 上帝， 我想起来 救救他吧， 可是动弹不了。 啊，玛莎， 你千万要好好静养，你的伤还很危险，至少为了我也该保重。 忽然他的嘴唇挨上了我的脸颊，我感到了热烈的青春的吻，顿时全身都火热起来。 美丽的善良的玛什克，做我的妻子吧，答应给我这个幸福吧。 我的父母当然会乐意，不过你得好好想想你的父母那方面。 我那慈祥的母亲会听我的话，我给父亲写封信，但愿能够感动他的心。 我完全沉浸在这最大的幸福之中了。等我发出了给父亲的信，我却又不得不为父亲的脾气和素来的见解而担忧。他会把这种恋爱看成是年轻人的胡闹。果然，在我完全恢复了健康之后，我收到了父亲的回信，信里充满了严厉而又无情的词句，还说要把我从白山要塞调走，一切都完了。 我们俩没有这个缘分，你的父母不愿意我做你家的人，这没有办法，毕丹德列维奇，你还是会幸福的。 不能这样，你爱我，我情愿牺牲一切。走，我们去给你的父母跪下，他们是朴实的人，会给我们祝福的，我们就结婚。 不，毕丹德列维奇，没有你父母的祝福，我是不会嫁给你的。得不到他们的祝福，我们也不会幸福，听从上帝的安排吧。将来你再爱别人，再找个未婚妻，祝你幸福。 就在这时候，突然发生了一件对我一生有着重大影响的事变，使我陷于绝望的心又产生了一种强烈而美好的希望。一天晚上，我独自坐在屋里，倾听秋风呜呜的吼声。要塞司令派人把我叫了去。到了那儿，我看见了史瓦布林和另外两个军官，却没有看见上尉夫人和玛莎。 米罗诺夫上尉，你接到此命令后，应立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击退该冒充皇帝的暴徒。如他胆敢进犯要塞，则尽力予以全部歼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说到容易，看样子暴徒很厉害。可我们呢，仅仅才有130个人，还不算哥萨克，因为他们很不可靠。我这话不是说你，马提梅奇，前几天抓住一个巴什吉尔人拿着传单煽动造反，哥萨克们就骚动起来了。我们只好这样办了。诸位军官，先把岗哨建立起来，夜间要巡逻。马皮梅奇，你到附近的村子和要塞去侦查一下敌情，你把那门大炮检查一下，要好好擦一擦。最要紧的是，这一切要保守秘密。是的，诸位，只能指望他们也许不来。 他们要是万一来了呢？ 要是万一来了，那我们只有坚决地守住要塞，一直到我们最后一口气。 伊万库兹米奇，出了什么事情了？ 司令夫人刚要坐下来参加开会，士兵们押着一个拿着造反传单的巴什基尔人进来了。 啊，没有耳朵，你原来是被我们抓住过，照实说，谁派你到这儿来的？你们这些强盗要进攻我们要塞了，还请哥萨克和士兵们加入他们的一伙，劝告咱们当指挥官的不要抵抗，还威胁说抵抗就处死刑。现在咱们就看看他真正的力量。伊万伊格纳吉奇，用鞭子抽。 哦，先等一下，伊万库兹米奇，我把玛莎领出去，我也不喜欢看拷打人。 弟兄们，把他这个讨厌的袍子扒下去，给我照脊梁上抽。 死！ 啊，你这个造反的老手，不光是耳朵没了，连舌头也割掉了。 上帝，上帝呀、啊！伊万库兹密奇，不好了！下回要塞被攻破了，要塞司令和军官们都被绞死了，准备一下了，怕是要来了。 当天晚上，布卡乔夫的人就包围了我们。要塞里的哥萨克都偷偷地投奔他们去了。第二天，几乎没经过什么激烈的战斗，要塞就被攻陷了。我和上尉，还有一只眼睛的伊凡·伊格纳季奇中尉都被俘虏了。广场上已经搭起了脚架。这时候，我们被带到布卡乔夫跟前。这个人的容貌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审讯进行得异常迅速，几分钟以后，上尉和伊万·伊格纳奇奇中尉都因为不肯投降，并且怒骂这个冒名的皇帝是强盗，而被拖上了脚架。在将要对我进行审讯的时候，从人群里突然挤出了上尉夫人，她发现丈夫被吊在半空中，竟疯狂似的破口大骂，没命地向一个哥萨克身上扑去，她也被处死了。我激愤地想要冲上去，可是我身不由己。忽然，我发现史瓦布林穿上了哥萨克的服装，和叛乱的首领们站在一起。他见了我，在布卡乔夫身边说了些什么，于是竟连一句话也不问，就把我送到了脚架下面。 哎， 来吧来吧，少爷， 人不能死两次，你就快点去吧。 等一等，等一等啊，魔鬼吧！ 我的亲爹，我家少爷死了，你有什么好处？你放了他吧，会有人给你送赎金的。要想杀几个闲闲威风，你就下命令把我绞死吧，把我老头子绞死吧。 布卡乔夫看了看冲到他面前的萨维里奇，又抬头望了望我。哥萨克们听了他们首领发出的口哨，就把套在我脖子上的绞索摘了下来。我被放开了。 彼得罗莎，你清醒过来了吧？啊，我的上帝，上帝！ 欢乐吧，西方正下的人民！ 广场上的人都走了，我还神志恍惚地站在那儿，被可怕的印象所搅乱的思想再也集中不起来。最使我难过的是不知道玛莎的命运。终于我打听到她正藏在神父家里，我赶到那儿，听到哥萨克们正在里面举行宴会。神父太太从后门把我领了进去。 昏迷不醒呢，哦，上帝呀，我们竟活到这样日子了，还有什么好说的？等一等，彼得安德烈维奇，强盗们正在喝酒呢，别去，让他们碰见不得了。 布卡乔夫已经发现我了，他从宴会厅里出来，望着我，有时还眨一下眼睛，现出狡猾和玩笑的表情。 是你呀、啊，少爷。请吧。嗯，怎么样？你想到了吗？大风雪那天领你找到客栈的那个人，原来就是今天的大皇帝。是啊。我到处游荡了20年，挨过冻，挨过饿，当时是不到我出事的时候。我不能忍心眼看着我的人民再遭受贫穷和苦难了。我的人把绳子套在你的脖子上的时候，你的胆子都吓破了是不是？你都两眼发黑，天昏地暗了吧？啊！ 是谁在这哼哼呀呀的，老太太？ 我的侄女有病了，她病了有半个月了，皇上。 不敢叫步走过去，掀开了布幔，当时我的心都要从嘴里跳出来。可是，他只看了一眼，又走了回来。 你在我面前的罪过可不轻啊！为了报答你的好心，我饶恕了你。在我不得不躲避我的敌人，到处隐藏的时候，你帮助了我。你的父亲想必是住在自己的庄园里了。那么他有多少农奴啊？ 300个。 哦，这么说，少爷，你是吃农民的面包长大的了。那你就更该为大皇帝我效一效劳了。这你笑什么？怎么，你不相信我就是大皇帝？ 我对你说实话吧，你自己想想，我能够承认你是皇帝吗？你是个很聪明的人，我撒了谎你可以看得出来。不管你是什么，你开的这个玩笑很危险。 这么说，你不相信我是皇帝彼得·费德洛维奇，那你认为我是什么呢？ 上帝才知道。 好吧，你认为我是什么都可以，还是不要离开我，别的事情与你没什么相干，只要称王就是皇上，你要能为我效劳，我可以提拔你当元帅，赐你为公爵啊，你看怎么样？ 不，我生来就是贵族，我已经向女皇陛下宣过誓了，我不能为你效劳。要是你真心愿意我好，就放我走吧。 嗯，我说少爷，你的仆人叫你什么？孩子，真是个孩子。 嗯， 就这么办，惩罚不能含糊，宽恕也得干脆。走吧，愿到哪儿去就到哪儿去吧。 我准备明天就离开这里。第二天一清早，我被吵醒了，只见广场上已经排列好布卡俏夫的队伍，他们向百姓们宣布了由史瓦布林担任新的要塞司令的命令之后就出发了。忽然萨维里奇从人丛里出来，拿着一张纸条拦住了布卡俏夫的去路。 站一下，老爷子，给你。 你写的什么呀，乱糟糟的，连我这双明亮的眼睛都看不明白。啊，念给我听。 两件长袍，一件粗布的，一件绸子的，6个卢布；一条白色的呢子裤子，5个卢布；12件荷兰麻布的带硬袖的衬衣，10个卢布。 啊，你说了些什么？裤子带硬袖的衬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老爷子，这清单上写的都是我家少爷的财产，让强盗给抢去了。 什么强盗抢去了？ 请原谅，我说错了，是你的人去连头带膜给拿去了。你别发火嘛，马有4个蹄子，还有摔跤的时候。还有兔子皮袄，这一件是从前在客栈里赏给你的。 哦，你发昏了，老东西。兔子皮袄，哪来的什么兔子皮袄？我要下命令，扒了你老东西的皮做皮袄。啊！ 萨维里奇这异想天开的要求，竟使我也感到有些好笑。可是，一想起玛莎，想起她目前的处境，我的心又像被撕裂了一样。史瓦布林现在得到了统治要塞的权利，怎样才能使这个可怜的、无人保护的孤女逃出这个恶棍的手呢？上帝，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到奥伦堡去求救兵。萨菲里奇紧紧跟随着我，我一面走，一面深深地思索着。 有个哥萨克骑着马从我们后面赶来了， 好好 手里还牵着一匹马。 老爷子送给你一匹马和他自己的一件大皮袄，还有现钱半个卢布呢， 拿过来。 钱我不小心丢在道上了，请你宽厚大量吧。 你这怀里叮当响的是什么不要脸的东西？ 随您便说吧，老头，我怀里揣的是马嚼子，不是现金的。 好了，你去替我谢谢派你来的那个人。至于不小心丢在道上的半个卢布，你想办法找到拿去买酒喝吧。 魔鬼！ 谢谢你了，你担待列位去。 怎么样，少爷？我给强盗那个清单没算白地吧？ 我们到了奥伦堡，在将军召开的军事会议上，我叙述了白山要塞陷落的经过，接着提出马上派人去攻打。对我的意见，那些官员显然是以厌恶的态度听取的。 小毛孩子，最妥善的办法就是守在奥林堡的城墙里，不看跳虎是没有能力抵抗我们的正规军队的。 诸位，这个要塞里的军队不可靠啊，你知道不知道 我们这里有3000名士兵，70门大炮。 对， 可是那些造反的人有的拿扎枪，有的拿刀剑，甚至是棍棒，我们能够也应该歼灭他们。 诸位先生，我应该向你们宣布，我非常赞成格里诺夫少尉发表的意见，但是我本人却不敢担负这样一个重大的责任。最好的办法是守在城里等待包围，用我们炮兵的力量或者是用突击的办法来打退敌人的进攻。 在这次重要的会议几天之后，布卡乔夫又逼近了奥伦堡，后来他们还包围了这里达6个月之久。我不再描述奥伦堡之围了，我只用很少几句话说一说，这次被包围，由于地方当局考虑不周，使居民大受损害，受尽了饥饿和种种灾难。当时使我终日忧郁痛苦的是被隔绝在白山要塞的玛莎。终于我收到了他托人秘密捎来的一封信。 上帝的意志让我突然丧失了父母，我只有求您帮助。我所痛恨的施瓦布里，他折磨着我，强迫我嫁给他，他答应了再等我3天，如果过了3天我还不嫁给他，他就要毫不留情地对待我。玛莎， 读完信我几乎要发狂了。我马上找到了将军，请他允许我带人去攻打白山要塞，我遭到了拒绝。突然间一个念头来到我心里，我几乎没有在家思索，就连夜离开奥伦堡，来到布卡乔夫兵营。布卡乔夫正和他的2个主要的伙伴在一起。 我到你这儿来告状，我控告你手下的一个人，他请求你保护一个孤女。 我的人谁敢欺负一个孤女？他一定要受到严厉的惩办。说吧，是谁？ 是瓦布里。 啊？ 他拘留的孤女就是你在神父家看到的那个姑娘，他还强迫姑娘嫁给他。 好一个大胆的施瓦布里，我要让他知道在我这儿欺压人民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我绞死他。 请让我说句话吧。你匆匆忙忙地派施瓦布里当了司令，现在又急忙要绞死他，你派了个贵族当头目，哥萨克都觉得受委屈了，你再听谗言就杀，那会把贵族也吓坏了的。 你要是打算绞死施瓦布里，就用那个脚架把这个小子也绞死好了，免得他们两个互相嫉妒。 啊，你听怎么样？我这位元帅的话很有道理吧？你告诉我，施瓦布林欺负的那个人，那个姑娘，她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是不是小伙子你心里爱上她了啊？ 她是我未婚妻。 你怎么不早说？我可以让你们结婚吗？我们还要去喝一场呢。去白山要塞。 一种莫名其妙的感情纠缠着我的思想， 我是贵族，又是军官，昨天还对这个强盗作战，今天却跟他坐在一个雪橇里。过去我已经受过他的恩惠，而今天我不仅指望他的宽恕，更指望他的帮助。我的命运都掌握在他手里，我一生的幸福也靠他了。 少爷，你在那想什么呢？你害怕了？别害怕，我不是像你们那边说的一个杀人魔王，你要知道他们恨我。有则夜晚战斗你听说了？我打死了40个将军，还俘虏了4支军队。你怎么想的？普鲁士国王可以和我较量一下吗？ 你自己认为呢？你能打败腓特烈吗？ 打腓特烈吗？我当然能。你们的将军都让我打败了，腓特烈是他们手下的败将。你就等着吧，我还要打到莫斯科去呢。 你打算去攻打莫斯科？ 我统帅的军队从来是百战百胜。你也知道我攻占了多少堡垒，人我有的是，穷苦的平民都拥护我。不过我的伙伴却自作聪明，我得时时刻刻提防着，只要一受挫折，他们就会拿我的头去赎自己的命。 那么你不好自己早点离开他们，你去恳求女皇陛下宽恕你。 恳求女皇？你过来靠近些坐，我给你讲个故事听。这是我小时候一个卡尔梅克老妈妈讲给我听的。过来。有一个雄鹰去问乌鸦说，告诉我你为什么能在世界上活300年，我这个老鹰仅仅活33年。乌鸦说，老兄，你净喝鲜血，可是我每天光吃死士。雄鹰想了想说，那好吧，我也就吃死士吧。雄鹰和乌鸦就飞了起来，看见了一匹死马，两个就落了下来。哦，乌鸦一边啄着一边赞不绝口。雄鹰啄了一口又啄了一口，挥动了一下翅膀对乌鸦说，不，乌鸦老兄，与其为了活300年竟吃死士，还不如畅畅快快地喝一口鲜血呢。死活的事让你安排吧。 听他说完了故事，我们俩都静下来，个人想个人的心事。一刻钟之后，我们进了白山要塞，史瓦布林就住在上尉原先住的屋子里。 你怎么样啊，老弟？听说你这儿拘留了一个什么姑娘。 我没拘留他，他是生病了。 好了，领我去看看他。 皇上，您有权利可以随便命令我，可是请您别带外人进我妻子的卧室。 你结婚了？ 你别跟我装腔作势了。不管他是不是你的妻子，我愿意带谁就带谁。 皇上，我可先告诉你，他得了很重的热病，这三天来净说胡话。 住嘴！走，咱们上去。 我跟着上了楼梯，进屋以后我呆住了。玛莎坐在地板上冻得缩成一团，她苍白瘦弱，披散着头发。 啊，你这个医院不坏啊。告诉我，亲爱的，你丈夫为什么处罚你啊？ 我的丈夫，我宁可去寻死，也不愿意做他的妻子。 皇上，我有罪，我说谎了。可是格林耀夫也在欺骗你，这个姑娘不是战神父的侄女，她是那个被您绞死的米勒诺夫上尉的女儿。 这是怎么回事啊？ 史瓦布林说的是实话。 这话你可没跟我说过。 这你替我想想，我要是在你的人面前说上尉的女儿还活着，那她不就没命了吗？ 这也是实话。 皇上， 没等他说完，布卡乔夫一拳把他打到楼下去了。 怎么称呼你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但是我敢说，我情愿付出我的生命来报答你的恩情，请你相信我吧，放我带着可怜的孤女奔我们自己的道路吧。 嗯，就照你的话办，惩罚不能含糊，宽恕也得干脆，我就是这样的人，领着你心爱的美人，愿到哪儿去就到哪儿去吧。我祝你们恩爱和睦。再见吧，少爷，也许将来我们还会遇见的。 今天早晨我还为他操心的那个美丽的姑娘玛莎，现在居然和我意外地结合起来了，这一切真像是做了一个梦。 我亲爱的玛莎卡，我认为你是我的妻子了，奇妙的情况使我们紧紧地结合了起来，世界上什么也不能把我们拆散。 我的军人的责任要求我留在女皇的军队里服务，我让萨维利奇把玛莎送到乡下我父母那儿去。至于父亲，我知道收留一个巡国军人的女儿，他会引以为荣，会怜悯我的。这以后布卡乔夫的队伍几次被击溃，但都很快又重新聚集人马，发起了更猛烈的进攻。所有的平民都拥护布卡乔夫，女皇从全国各地调动了大批军队征讨了这个冒名皇帝。虽然暴乱者打得十分勇敢，但是人数众多和装备整齐的正规军队终于把他们打败了，并且活捉了布卡乔夫。就在我未能回家见到玛莎而高兴的同时，我突然被逮捕了，通知也很快就寄到了家里。 我的儿子参加了布卡乔夫的暴乱，你们看，关于你儿子参与布卡乔夫暴乱阴谋的嫌疑，很不幸现在已经完全证据确凿了。为了延伸国法，本应处以死刑。公正的上帝啊，我到了这个地步，这是全族的极大耻辱，这一切完全怪你老狗。难道你就这样奉行你主人的指示吗？ 我不是什么老狗，我是您忠实的仆人，我一直忠心为您效力，如今头发都白了。孩子没有罪过，彼得卢沙是到过布卡乔夫那儿去过几次，那个暴徒也待得很好，可是我敢对上帝发誓，你的儿子没有过叛变行为，上帝看得见的，他也知道。 安德烈·彼得洛维奇，这样的话我现在必须到彼得堡去。 难道说玛利亚·伊万诺夫娜，你也想离开我们吗？你去彼得堡干什么？ 我未来的命运全靠这次进京来决定，我这次凭着殉职者女儿的身份到彼得堡去求人保护和帮助。我求您给我旅费，我今天就动身。 你去吧，姑娘，我们不愿意妨碍你的终身幸福，但愿上帝赐给你个称心的好丈夫，不再是胡作非为的叛国贼。 玛莎在彼得堡求见了女皇。作为巡国军人的遗族，他取得了女皇的信任，我被赦免了。1775年1月10日，我和玛莎都在莫斯科。这一天是我终生都不能忘怀的。我们俩随着人群信步走去。起初我并不知道人们为什么都拥向那儿。我被释放以后，玛莎会见女皇的事儿还常常是我们的话题。 后来把我招到皇宫里去了，我连头都没敢抬，勉强地站了起来。别的话我什么也没听见，只听她说你的未婚夫是无罪的。我看着你怎么也看不够，看着像你又想把你给换。一个孩子对我讲怎么放鸽子玩，可是现在我的雄鹰。 骚动的人群把我们冲散了。 玛莎， 别等一下，别等一下， 玛莎，玛莎， 我被挤进了广场。广场中间搭起了断头台，四周站立着防守森严的士兵。一辆雪橇在广场上停下来，被铁链捆着双手的犯人从容地下了雪橇，走上断头台。天哪，原来是他。 奉女皇陛下圣旨，向全国百姓宣读判决书，本法庭敬奉女皇陛下圣旨，对冒充先帝、纠集乱民、阴谋造反的暴徒叶米利扬·布嘎乔夫及其同谋者的案件进行了庄严的审判，现在宣判如下。如众所周知，女皇陛下临朝执政一向以宽厚为本，仁慈为怀，故此为体现女皇陛下对百姓怜悯之恩，与陛下之博爱精神，更具该犯之残暴罪行，本法庭一致同意将冒充先帝、煽动百姓、谋划造反的暴徒叶米利扬·布嘎乔夫处以列身极刑，将头部插上木桩，碎裂之尸体分运各地示众。 人们都纷纷摘下了帽子，有的竟失声痛哭起来。 解放正价的人民，请原谅我吧，如果我做了什么无理的事情，请原谅我吧，解放正价的人民。 人民一直到最后还抱着希望，相信他们不敢处死布嘎乔夫。我的心里也怀着过同样的希望。得到幸福和生命，都应该感谢这个人。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普希金的名著改编的前苏联影片《上尉的女儿》的录音剪辑。今天的影视剧花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相约在下次的节目当中，朋友们再会。